市行情火爆，我该怎么开户？ 招商证券手机开户无需排队等待，只需身份证和银行卡，微信关注招商证券或短信发送一到95565即可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CT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域，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北京时间15:2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我们健康北京呢，还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连线一下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郭高峰郭老师，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话题。郭老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哎，今儿呢我们健康话题，您想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近期咱们那个天气预报提示呢，北京从七月下旬，整个七月下旬呢将会持续有雷雨天气。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这个雷雨天气中呢如何保证人身安全的话题。 是，我们说今年咱这雷雨天比较多啊，而且雷雨天也是有很多危险因素，所以必须掌握一些知识。那咱们赶上这个雷雨天有哪些是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雷雨天的时候最糟糕的呢是在野外的人。如果赶上雷雨天呢，要特别注意一些事。比方说雷电呢通常会击中这个户外最高的物体尖顶，像孤立的高大的树木或者是建筑物。如果在野外的人遇到这个雷电大作，自己呢千万别急着给家人朋友呢拨打电话。因为拨打手机发射的这个电磁波会引发这个感应雷，造成雷击。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关掉手机，会减少危险因素。另外呢我们要远离建筑物外漏的水管、煤气管这些金属物体以及电力设备。还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万不得已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雷雨，万不得已的时候呢要和树干保持3米的距离下蹲，并且双腿并拢。如果在雷电交加时呢感觉到自己的头颈手有蚂蚁爬走的感，往头发竖起，赶紧趴在地下，这样可以减少遭雷击的危险。还要注意呢除去身上佩戴的一些金属饰品。 如果我们说赶上雷雨天哈，我正好是在这个运动或者是在路上走着，那遇到雷雨天的时候哪些事儿该做，哪些事儿又不能做呢？ 雷雨天气如果进行这个高尔夫球啊足球这一类的运动呢非常危险。不要高举这个羽毛球拍啊高尔夫球棍啊什么锄头呀这样的金属物。如果正在路上的人呢不要快速的开摩托骑自行车和狂奔，因为这个时候身体的跨步越大电压就越大，也越容易被雷伤到。如果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断点附近存在跨步电压进出的人呢，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跑动，应该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雨天气的时候啊不要停留在高楼的平台上，也不要进入孤立的棚屋啊岗亭啊这样的地方。 其实每年这个雷雨季节高发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这个被雷击的新闻出现哈。那如果我们发现有人遭受雷击，我们路人该怎么去帮助他们？ 遭受雷击呢可导致轻度的烧伤，当这个雷电击中头部并通过身体传达到地面会有致命的危险。雷击呢还会可能导致骨折呀、严重的烧伤和其他外伤。万一不幸被雷击，同行者呢要及时首先呢报警求救。被雷击的人呢身体并不带电，所以我们救助者呢应该立即让他躺下，扑灭身上的火，尽快的止血包扎烧伤的和外伤的部位。如果这个伤员呼吸心跳已经停止比较严重了，那么迅速的进行心肺复苏。即使看起来没有受伤的人呢也应该找医务人员检查 并确定这个伤情。嗯，另外呢，这个现在暑假期间呀，外出旅游的人比较多，要告诉咱们旅游的人呢，不要去那个没有开发的地方，尤其是要到山区旅游的时候呢，要格外的小心。如果遭遇雷雨天气呢，尽快撤离到安全地带。 嗯， 大家如果还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北京12320热线咨询。 嗯，好的，也谢谢郭老师的介绍哈，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在雷雨天的时候都能注意我们的这个安全问题。谢谢郭老师，谢谢。 好的，谢谢。 好，再见。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那今天我们健康北京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跟儿童健康有关。在上个月啊，咱们北京发布了2014年北京健康白皮书，其中呢就特别显示啊，这个2013年到2014年。北京市中小学生肥胖检出率呢是15.6%，和上一个学年度相比呢是上升了2.6%。另外呢还说到，现在咱们2013年北京对肥胖儿童进行的健康评估结果显示，高血糖的检出率为66.6%，还有呢，咱们肥胖儿童空腹血糖异常的检出率接近了70%，而这个数据呢，在2004年只有13.4%。所以今天我们的健康北京呢，就要和咱们北京市儿童成人慢性病防治办公室主任、首都儿研所流行病室主任米杰教授一起来说说成人慢性病侵袭儿童的话题。欢迎米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和咱们说说成人慢性病如何侵袭了我们的儿童哈。其实现在家里这小宝贝儿，我们说一个孩子可能有6个大人在关注，甚至更多，所以对他们的关注包括营养方面应该是不缺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孩子好像跟以前相比哈，出现这种成人慢性病的情况会越来越多？您先帮我们说说哪些是过去我们认为成年人甚至老年人才会得的慢性病，现在在儿童身上反而出现多发呢？ 我们为什么说叫儿童的患成人慢性病，实际上就是说原来都是中老年人才发生。 嗯， 比如说我们从大的说，冠心病、脑卒中，是吧？那么实际上导致冠心病、脑卒中的很多原因我们都知道，有高血压， 嗯， 有高血脂、血脂异常，然后有这种糖尿病， 嗯， 还有现在随着这个饮食的因素，痛风的病人越来越多，高尿酸血症、脂肪肝， 嗯， 这都是导致冠心病、脑卒中的原因。那么往往这些慢性病或者是导致这些成人病的这些因素，现在在儿童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说这是最近20年我们儿童健康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 嗯， 就是说过去侵袭我们成人中老年人健康的问题，现在发生在儿童青少年身上。 哎，我们往往老说三高，后来好像也不光这三高了，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还有包括您说的 高 尿酸血症啊等等，有的人也管它叫慢性病，或者有的老百姓说这是富贵病。 对， 所以我也在想问这个问题，你说现在孩子在家里不愁吃不愁喝，条件都这么好，那为什么这些成人病去侵袭了我们的儿童呢？这原因在哪儿？ 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一点，就是说现在实际上我们儿童得到比以往的他们的祖先更多的这种关爱，来自于家庭的关爱，但是恰恰面临的这个慢性病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的关爱发生偏移了。 偏移了， 对， 嗯， 我们可能的营养就是我们在温饱的问题，现在不仅仅是温饱，它现在是过度营养，实际上我们吃的太好了，吃的太精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动的太少了。 嗯， 我们现在的孩子可能跟10年、20年前甚至更早的，或者我们这一代比，运动量是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导致这种过度的营养在体内的积累以后，会导致现在我们可能看到，尤其在咱们北京，小胖墩比比皆是。 嗯， 啊，而且这两年呢，不仅仅是小胖墩，就是说超度的胖孩子越来越多。 超度胖是 什么？就是我们叫中重度的肥胖。 这也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问题。你看你刚才报告，现在就是最近这一年北京的肥胖率是15.6%，实际上我们这个幅度在涨，但涨的幅度已经很慢了，也就比去年增加了0.4%。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胖孩子里，现在是中度、重度的肥胖越来越多，这个比例越来越高， 所以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这个。 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个慢性病跟肥胖有关系，特别是跟肥胖程度有关，就是你肥胖程度越重，你往往导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症状越厉害。 我这儿也看到了咱们而言所发布的这个数字哈，说目前咱们中国肥胖人口是居全球第二，那高血压人口超过2.7亿，而且也是呈低龄化的趋势，接近欧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说儿童肥胖、高血压可能会增加很多健康风险，肥胖儿童中有近30%的高血压，有超过1/2的血脂异常，就这些毛病都跟肥胖有关系，肥胖是罪魁祸首。 因为这是主要也是最近这30年我们对脂肪的这个逐渐的认识，就是说肥胖它归根到底是你体内的脂肪组织太多了。那么脂肪组织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个是脂肪组织过多，另外一个过多的分布在内脏和肚子周围，就是躯干周围，会导致更多的健康危害。它在体内通过一系列的因子产生一些毒性反应，比如毒害我们的血管，毒害我们的肝脏，然后毒害我们的肾脏，所以就会导致我刚才说的那一系列的慢性病。 对，这些毒害都是我们看不到的。 对， 所以我特别想呼吁一下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哈，咱们要改变我们的观点。我们老觉得呀，包括有些老人一看家里孩子这夏天胃口不好，少吃两顿瘦了，这就坐不住了。大家老觉得是那种胖嘟嘟的孩子啊，这胖小子、胖丫头，觉得看着好，觉得才健康。其实这观点应该变了，是吧？ 坦白说我们人体离不开脂肪，但脂肪过度会导致危害。所以比如孩子少吃一顿，或者是有一些病导致一些瘦了，体重下降了，但是看他的体能怎么样，他的健康怎么样，只要健康没发生问题就可以。特别是原来底子比较好的一些孩子，饿一顿两顿不应该是个大的问题。 所以千万别在这上面太焦虑哈，太慌张。而且前两天我去这个咱们儿童医院，包括咱们儿研所的时候，也观察到，因为最近生病的孩子也很多，我看到有一个这个病例，6岁的孩子被诊断性早熟。其实不光是慢性病，可能像一些像性早熟这样的一些问题，也跟我们现在咱们在饮食上给孩子安排的营养过剩也有关系吧？应该。 对，刚才主持人你提到这性早熟，实际上我们跟食物有关系，有些食物可能更多的用抗菌素啊、激素。另外一个，特别是对有些女孩子，往往胖的女孩子、小姑娘更容易性早熟。然后更出现这个性征发育的提前，然后月经初潮的早来，然后这样的话，它最终的影响它最终的身高，而且影响它的健康。 哎，也 家长必须得注意，对。 是，也和肥胖也有一定的关系。 肥胖有关系，胖的你看，如果要是在5、6岁或者从小一直胖的孩子，往往会出现性早熟。 刚才呢，米主任跟大家说了哈，其实出现了一些这个，比如说成人慢性病在孩子身上过早出现的这个现象，原因呢其实有很多种哈，但是跑不了说跟我们现在这家里给孩子这个补的营养太多了啊，营养过剩，运动又少，然后导致肥胖增加是有很大关系的。但反过来我们说，既然都叫慢性病啊，是成人慢性病也好，儿童慢性病也罢，我们在诊断上，这个儿童的和成人的他的诊断标准一样吗？咱可以拿这个高血压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儿童高血压的诊断和成年人的测量方法，它首先方法上一样吗？另外这个参考数值上又一样吗？ 从测量来说，就是说儿童测量要用儿童专属的血压计，但它原理是跟成人一样的，只不过哪儿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用的袖带。因为儿童的胳膊，不同的儿童的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胳膊的臂围不一样，所以要跟他臂围适应的袖带，否则就会出现什么？如果你用过宽的袖带来量一个比较瘦小的这个上臂，会出现什么？这就是我们物理上的原因。对，如果这孩子有高血压，你就容易低估。但是如果对一个胖孩子，你如果用一个小袖带去测量他，你就这种情况，就是往往就是可以会把他的血压值高估，这就是压强的道理。你同样的压力，你表面积这个关系，所以儿童一个问题就是要适应他不同的年龄段的袖带尺寸， 一般的情况啊，除了发育特别异常，一般的情况，12岁以上的孩子，像咱们北京就可以用成人的标准袖带就可以了。 嗯， 但12岁以下要严格。嗯， 哎，一般的情况就是刨出去特别胖的、 特瘦的 ， 对对对对。 哎，所以我们如果比如说现在很多家庭都有家用的这种测血压的这个设备，您要拿这个给家里孩子测，那肯定是 不 准的， 只能是个估计。如果你要用你大人的袖带，比如标准袖带去测一个孩子，测了一个9岁的孩子，你发现他高血压，一定到医院儿科医院再确定一下， 哎， 因为可能不一定每个家里都为孩子在外面准备一个血压计，可能我们经常就沿用的爷爷奶奶老爸爸妈妈的血压计，对吧？ 嗯， 所以可以先估测一下。 那可能有的家长要问了，说你看一般老人哈，我们说上了年纪有可能会有高血压，我们会定期给他测，但谁没事干给小朋友来测呀？就什么样的孩子可能要考虑到哎给他测测血压了？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想提出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在我们看到的儿童高血压里，这是原发性高血压啊。原发性高血压就是说原因还不太明确，跟继发性有区别。继发性高血压就是比如这孩子有肾炎导致的高血压，或脑袋有神经这方面有肿瘤导致的高血压，这叫继发性高血压。就你原发病去掉以后，这血压就正常了。我们说的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没有这些原发疾病。那么往往呢，第一个现象就是说呢，在高血压的孩子里呢，就是还是胖孩子占主要，有40%到50%的孩子是胖孩子。那所以第一个要测的什么，就是如果你孩子是一个肥胖的儿童。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爸爸妈妈都是高血压，往往因为高血压的遗传倾向非常高，像这样的孩子70%以上概率是个高血压孩子。那像这种情况，因为爸爸妈妈都是高血压，或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么这样的话你孩子也应该从小开始测血压。那么血压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血压它是随着发育，它的血压水平不断增高，它就像我们身高体重一样，是个生理的一个指标。那么它有，我们现在的研究发现呢，往往在儿童时期血压偏高，也许不一定是高血压，但这种孩子到成年以后发生高血压的概率的风险非常高。所以那么就是说呢，有这两种倾向的孩子都要。还有可能我们提到就更早了，你像比如如果妊娠期间妈妈是妊娠高血压，这个孩子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出生是巨大儿，就是4公斤以上的大孩子， 8斤9斤、 还有这样的。还有一种呢，出生特别瘦小，但是出生以后就是长得特别快，而且是原来瘦小到2岁3岁以后变成一小胖墩儿的。这两类孩子也要在3岁以后要经常测血压。 那您在临床上看到的最小的需要来测血压的孩子大概是几岁的？3岁左右。 咱们提到还是原发性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实际上咱们国家没做到，咱们国家对原发性高血压基本上没有常规的检测。像美国它就很严格，它就是因为也鉴于这高血压这种长期高血压导致的危害，所以他就建议3岁只要你来就医，不管什么原因看医生，应该常规测血压。而且倡导呢，就血压就像身高体重一样，作为一个儿童的发育伴随发育的一个指标，去监测它。 所以这应该也是我们未来需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啊，把它尽量纳入进来。 对，我们也在做。 对，而且这个参考数值也不一样吧？ 对，你刚才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儿童血压，就这是完全跟成人不一样。我们知道成人高血压的判断标准就是收缩压140，舒张压90。那么儿童刚才提到了，他的血压水平是随着他发育在变化的，那么可能就越小的孩子判断他血压偏高的这个标准越低。那么比如到13、14岁以上就可以接近成人，但是比成人也不一样，也略低，但是可以给家长一个大概的数值。如果12岁以下他的血压超过收缩压超过120，舒张压超过80，这个孩子肯定是一个血压偏高的。如果12岁以上超过135、130、85，这样也是一个高血压的孩子。 这是一个大致的 参考标准，但是确切的每个年龄组，男孩子和女孩子也不一样。另外就是女孩子到12岁以上，男孩子14岁进入青春期，因为他有一个身高的突增，往往这个阶段他的血压变化特别大。所以我们又强调呢，对于孩子来说，不要 只根据一个时间测定的血压，要注意在多时段监测它，这是更重要。 哎，所以这就是儿童跟成人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儿童是在不断的成长发育的，成人已经定型了， 对， 所以他很多的指标，包括他的视力啊，包括他的血压呀、身高体重啊，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咱们要根据他年龄变化来去做这个调整和参考，而不是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这是不对的。 但这里我补充一点，不管任何年龄，18岁以下，不管任何年龄，只要他的高压低压超过140/90了，那家长一定必定是个高血压的个体。如果他要是超过120/80，就是18岁以下的，他都是一个发生潜在高血压的高危个体，就这两个绝对值大家要知道。 所以这儿呢也需要给大家有个最底线的， 最底线 需要注意这两个数值。那我们刚才说的是判断标准，还有包括我们怎么去诊断它。那反言之，治疗上面呢，治疗我们目前都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今天限制在就是原发性高血压，因为继发性高血压主要比如肾脏问题是到肾科去治病，治疗它肾脏的疾病， 就把它 对 引起的这个疾病先治了。 原发性高血压是这样，就原发性高血压呢，首先就是说在诊断一定是高血压以后，当然我们还要排除是不紧张因素导致的白大衣现象，就是他就在诊室血压高，在家里就没事儿了。 见着穿白大褂的紧张， 这需要就是用动态血压监测，就是24小时监测看看他。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个评估，在治疗之前有一个评估，就是说他带来没带来靶器官的损害。比如儿童的高血压最容易导致的是左心室肥厚，左心室不一定到肥厚，但是增大了。然后是不是有眼底的改变？是不是有肾脏的变化？肾脏出现蛋白尿了？或者是合并不合并糖尿病，如果没有这些合并症，没有并发症，那么血压只是血压高，原则上用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纠正他的生活行为，比如肥胖的你要减体重，比如你的食盐过高，你要是口味要清淡一点，运动不足要运动。那么如果3个月到6个月以后，那个这种生活行为干预无效，或者说已经有并发症了，有靶器官的损害了，那我们就要用药。用药一定要到专科医生、心内科医生、内分泌医生那儿，要让他们指导下用药，要用小剂量开始。因为医生会根据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高血压，用不同类别的高血压的这个药物。就是它，我们一般分成5种类型的高血压药物，那不是你自己随便就能吃，不能说我爸爸吃什么高血压 我给他减半， 那不行，绝对不行。 这就是用药误区，因为很多家庭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拿成人药， 不是 然后孩子有同样的症状，我给他比如一个药片，我给他切成一半，你就吃那一半，成人的用量一半就是孩子的，这其实就是错误的。 那可能是这个孩子和爸爸产生高血压原因不一样，因为孩子更多的刚才我提到肥胖的孩子的血容量增多，他可能用一些跟这方面激励有关系的，是吧？不一定就是一定要用到成人的。 所以这也是根据我们每个孩子的情况，我们要对症用药。而且您说到这个治疗的时间长度，我也在想哈，这个慢性病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我们治疗起来它也不是立竿见影的，它也得是根据你一个综合的调理，包括用药，包括生活习惯的改变。 生活习惯是最重要， 最重要。 因为刚才提到了，就是说你生活习惯也是预防发生高血压，也是遏制高血压继续这个症状继续恶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使你用药了，你也得有生活行为干预。如果你用了药，你开始不控制饮食不运动，然后比如说还是高盐饮食，或者是比如现在还有一个导致孩子高血压原因，你知道是什么？睡眠不足，严重睡眠不足。 我们老说孩子长身体就应该多睡觉才能长身体。 实际上现在家长就是提示家长有一个，现在肥胖的孩子会导致睡眠就是打鼾呀，比如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啊。然后这个症状反过来又会促使什么？血压升高，又会导致肥胖，它是一个恶性循环。那么家长要注意，如果孩子在睡眠中比如出现打鼾、睡眠不安定、老翻身，甚至出现你观察他有短暂的这个就像成人打鼾似的有暂时憋气，一定要到那个耳鼻喉科去看一看，孩子到底是由于肥胖导致的，还是由于这个下颌这块长有一些下颌小下颌，或者是不是有扁桃体肿大或者腺样体肥大，到底什么原因？如果有这个症状，一定要纠正，否则会导致什么恶化他的这个肥胖和血压的这个情况。 所以就是小孩子打呼噜，咱们也不要说去忽视他， 绝对 没什么事儿。 睡得香，好多家长认为我孩子睡得香，绝对不是。 所以他会导致 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而且以后长期以后代谢疾病啊、糖尿病啊都会产生。 哎，这也是米主任做的一个特别贴心的提示哈，生活当中的细节家长一定要留意。那刚才您也说到了预防，其实预防是最最关键的环节，因为我们不希望出现了症状以后大家纷纷都涌到医院去哈，靠我们医生来去解决和干预。如果我们能够在预防的环节就做好，其实能减少很多这种小胖墩，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的出现。所以在预防这块我特别需要您给大家做一些提示，我们这预防应该从哪个阶段就开始，那重点又该预防哪些环节。您给尤其给家长朋友来 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其实预防啊，其实现在讲慢性病的预防，从儿童来说主要先从肥胖，那么这个如果说的肥胖来一个说，应该从生命周期，从妈妈孕期甚至孕前就开始， 孕前就要开始。 对，比如我跟你说一个简单的现象，现在我们的妈妈，不管妈妈孕前是一个消瘦的妈妈，还是正常体重的妈妈，还是一个超重肥胖的妈妈，我们国家普遍的问题是什么？孕期增重过多 啊。 比如是一个胖妈妈，现在按照那个有利于她孩子的胎儿的发育情况，胖妈妈在整个孕期的体重增重应该是控制在5公斤到9公斤 呀，那没多 18斤。你想想我们现在有多少的妈妈，胖妈妈孕期增重是在18斤以下的，远远超了。 我记得很多孕妇相互问的是，哎，你怀孕时候长了多少？动不动就30斤、35斤， 对， 这样。 对，30斤呢，对于正常体重的妈妈还是可以 、哎。肥胖的妈妈有点高了。 肥胖妈妈是绝对高了。所以现在就是说，你不是说你增的越多对孩子越好，实际上是适宜。现在一定要讲适宜，这是第一个关口。第二个关口就是孩子出生的孩子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特别瘦小的孩子，就发育不足的，或者是反之是什么巨大儿。我们现在国家是巨大儿是最多，巨大儿是低出生体重的4倍，那么巨大儿就是导致肥胖的原因。还有再往下呢，就是说应该坚持母乳喂养，母乳喂养是一个预防肥胖最好的一个天然的金标准的喂养方式。 我们老说母乳喂养的孩子可能这个抵抗力好，怎么还跟肥胖还会有预防肥胖有关系？ 对，我们很多家长有个误区，家长老认为说母乳喂养的孩子长得慢长得小，但是他是适宜的，他是健康的，那么往往就是用配方奶喂养的孩子会出现表面个体大，但会出现这种早发性的肥胖和早发性的胰岛素抵抗。那么另外一个环境就上学前这段时间也很重要，要规避孩子的肥胖。那么可能更多的就是适宜的根据他的这种发育，只要孩子在发育，发育在正常的水平范围内就可以，不要老力图我自己的孩子长得是所有这群孩子里最快最大的，这不是是一种不好的概念， 老想拔尖儿是吧？ 哎，不是，一定要适宜，而且要在关注孩子的发育时候重点关注他的身高，不要太强调他的体重啊，然后这是很重要。那么到小学阶段，特别小学4、5年级是导致肥胖的高发原因，那么这块更家长更得注意他这个饮食的平衡，饮食的平衡一定要，现在呢我们的孩子是80%-90%都是缺乏运动，所以在运动这方面要下大功夫。 千万不要，一个有一个原因可能过度保护，还有一个原因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外面环境不安全，就居在家里宅在家里好了，其实这些都是客观原因。 一方面我们宅在家里吃的太多，过多的零食，过多的饮料，然后运动又少，他怎么不可能不发生肥胖？另外运动过少还会导致